生活， 对对 对, 对，其实就是苏格兰，其实你可能想象不到它的设计和艺术还是挺特别特别棒的。对，然后就是现在就是 V&A 美术馆就是在他们的邓迪市，然后也有开了新馆，然后也是特别的棒，也是特别的漂亮。对，然后他们的设计就是我在爱丁堡我就感觉特别明显，因为爱丁堡整个的城市就是特别的，它的那个古建筑保存的特别好，有上千年的建筑，然后 不是断壁残垣了， 对，也 是完整的悠远， 对，也有几百年的建筑，然后就是有中间会穿插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现代建筑，但是它的设计感都是非常强的，都是非常的棒的，不是说就是一个高楼或者几层楼的那样的，就是一板一眼的建筑，都是有很强的设计感在里边。 不一定是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大厦，咔就起来立在那儿。 对对 对, 对， 它还是和它原来保有的这种古老的建筑会有一个融合感 在里面。对对对 对，那整体听起来，苏格兰也好，爱丁堡这个城市也好，这是一个设计感很强的城市。 对， 可能大家看到图片觉得有一点点断壁残垣，是因为Cindy 给我们放上来的这些图片，它其实有点类似于景区啊，就是会可能离城市稍微有一点点距离，对吗？ 这个 是比方说像那个火车经过的那个高架桥， 对，那个是高地， 对， 对 它也不是在城市里 面，对对对对对， 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旁边的绿树啊和这个。啊，一点点的城堡的遗址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对， 不一定啊，这人家也不在这生活，人家还是在城市里边生活，所以啊，这个说从英格兰到苏格兰这个路程大概是多久啊？说沿途的风景是不是也很 nice？ 非常的美，然后就是大概是我记得是4个小时左右吧。 火车， 对对对，三四个小时左右，对对对，三四个小时这样的，然后是也是就是高铁这样的，然后也非常的方便，对，然后沿途的风景也真的是特别特别美，然后因为就是从伦敦然后去到这边的话会经过湖区，也是一个特别美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虽然天很冷了，就那会儿都是已经是就是那边英国的温度会比北京这边要低一些，但是它那个草就嫩的就跟那个就是春天新发的那种草似的，然后还有各种就是牛啊羊啊在那慢悠慢悠慢悠的吃着草，然后那个走来走去的，对，就是一种田园风光，对， 对，大家也是在感慨啊，说其实残破的美呢也是很好的，记录了这儿的这个深沉底蕴啊，对，其实想想我们有时候去到我们国内的一些很有历史感的城市，你不也会这样吗？你登上一段城墙， 对， 它不一定完整，但是这个美并没有因为它的这个残破而破坏掉。好了，我们要进广告了，然后呢提示大家，不管是想要报名参加我的周六的见面会，还是想要来看到 Cindy 带回来的苏格兰的美景图片，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置顶微博下方可以报名，第二条微博是今天的直播帖，稍后见。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IVO XC60 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坐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活泼而西最南，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0万的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阳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我们跟美食自媒体，同时也是旅行的自媒体作者达人刘洋 Cindy 一起来聊聊天儿，带我们去美好的苏格兰走一走，看一看，同时呢，也给大家一些期许吧。毕竟呢，在我的微博上面还有人说，那就睡会儿吧，梦里什么都有。对，我都说了2019年啊，立个flag 在这里好不好，要给自己放个长假，好好的好好的去行行万里路了。这个 flag 立在这儿，谁来监督我呢？你们周六可以来监督我。其实真的还是每天说到这个要告别的见面会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一些很感动的话啊。老穆说，我在思考啊，咱们认识这么久了，送你点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呢，纪念一下。对啊，我们也认识，不管大家是2015年的年初加入我们的，还是在后来随时加入到我们，我们都是从1000期开始倒数吧。可能有人认识我1000天了，有人认识我800天了，有人认识我600天了，都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送什么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跟你们在线下一起来聊天儿啊，同时呢，给你们认真的冲泡一杯带有我心意的咖啡。是不是要来？本周六的下午6点钟，我们在大望路华贸中心的附近，跟大家一起在一个玻璃屋的咖啡厅里面聊聊天，一起温暖的在一起告别一下吧。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的置顶微博，直接就可以报名了。墨云草堂说，是要穿上上次海棠许诺给你的那身白色的衣服，戴上那个花花的手套来见面会吗？你们真的是，海棠不给我做，你们就不来见我了啊？这是一个什么先决条件？墨云草堂，你给我说说。你必须来，你就得来，强行来。同时呢，要提醒大家，在今天的直播帖，也就是置顶微博的下面，就是 Cindy 很贴心的给我们放上来的九图啊，其中呢，我个人非常喜欢第6张图片，大家快点来看，《哈利波特》的上学途中 高架火车经过的那些地方，因为这个图片基本上是还原了当时你在电影当中去看到那个场景。 对， 但是我看电影的时候，我是真心的觉得那是假的 啊。 对，我觉得就是抠像做出来的 P 上去的啊。但是看完了 Cindy 带回来的照片，我觉得啊，其实苏格兰不仅仅是哈利波特的取景地， 对， 它是很多电影的取景地。 对对对对，然后包括007 James Bond， 然后也在那边有很多取景。其实那个 James Bond 的作者，然后他就是苏格兰人，然后他在苏格兰也有城堡什么的。嗯、对，他们，我听他们说，现在就是 J.K. Rowling 和这个007作者，他们都常住在苏格兰。对， 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会给他们很多的灵感。 对，然后包括英国女王，就是我知道她肯定去会夏天的时候会去苏格兰度假避暑啊什么，但是我在十月份的时候她还在那边住着，还在城堡住着 榴莲。 对对对， 我不想回英格兰了，不要带我回去。所以这样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啊，让很多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是不是也会成为你的下一个目的地呢？苏格兰。好啦，接下来我们也大致的介绍一下，你会有一些比较具象的推荐，对不对？嗯、就这一次去，不管是自己做的攻略，还是当地人的推荐，嗯、我们从酒店开始有一个小的推荐，刚才说到的浴缸里面可以。在浴缸里读书啊、这个很浪漫的酒店，它是位于哪里？ 它其实是在就是位于苏格兰爱丁堡的新城，但是它是离这个老城是非常的近，好像就差不多只有是一条一个小桥，一个就是一个桥的一个距离，那个桥是也是不是很长的一个桥，对对对、 嗯、 然后它这个苏格兰的爱丁堡呢其实不是很大，它新城和老城之间的距离也不是说那么遥远的，然后即使是新城啊，它新城的一般的建筑也是200多年的历史，对，所以这所以呢大家就是我在说在浴缸里读书的那家呢是也是一家老建筑，但是它翻新了，然后是现在做成了一间酒店，对，然后呢 在爱丁堡新城， 对，在爱丁堡新城、嗯、对对对，然后叫 The Edinburgh Ground， 对对对、 嗯、 然后呢他这家酒店呢就是很多我发现就是国外的酒店就是他的门脸是非常小，然后呢就是你进去大堂也不大，但是你房间就是很舒服、嗯、特别漂亮，然后我住那个房间是那个是一个就是有点类似于就是套间，但是它那个套间呢我感觉现在是这种模式是英国比较流行的，就是有两个房间，然后有一个客厅，就是类似家的感觉，然后那客厅里边也有就是然后也有就是厨房和洗衣机，就这些都非常方便，然后我还自己做了一次中国的面条。 哦，就是它这个酒店有一点点像我们这儿的民宿啊， 就是有点像公寓似的， 公寓，哦、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里边的那个， 等一下，那个面条是自己带去的吗？ 没有，我在当地超市买的，然后自己下的面，然后放了点西红柿，然后放了一点菜， 原材料都是在当地 对对对对对。 啊、怎么就歇个十来天就有中国味了呢？啊、 对对，这个有的时候还是会挺显见中国的好吃的、 嗯、 对对对。 哎，但是在这样一个你看很有历史感，虽然它翻新了一下这样的酒店里面、嗯、去做一顿中式的面条给自己吃， 对， 这也是一个很融合很奇妙的感觉。 对对对，一会儿我看看能不能在微博底下放个图，应该可以放图、嗯、就是我因为我是喜欢特别摆拍的，比较做作的人，你知道吗？然后、 嗯、对，你 看 自己的认知很清晰啊。 然后我因为其实天还挺冷的，然后那个房间有特别大的阳台，特别漂亮阳台，就是然后能看到就是苏格兰就是爱丁堡的非常多的景色，然后呢我就把我面条端出去了，然后呢 端出去就凉了吧。 对，然后就是被摆拍你知道吗，然后还那个放了点花在桌子上，在阳台的桌子上，然后放了全部的餐具，然后还有饮料，然后摆拍了一张。 行，我们等着看啊，在这个爱丁堡十月的寒风中，我们的 Cindy 同学为了在这个阳台上看着爱丁堡的新城风景吃一碗中国的面条啊，也是煞费苦心。但你看这个就是很多欧洲的这种酒店呀、啊、小城市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好像一定要有一个不大的阳台推出去了以后就能够 对 看到这个城市的风景，因为你会觉得说这些老楼本身也不高， 对， 你就会觉得这些哎很临近你的街道的声音，集市的声音就在耳边一样、 嗯、对 啊，这好吧，嗯，但是十月的苏格兰是真的已经冷了，对吧？ 对，已经冷了。然后我就摆拍完了，然后在外面美了会儿，然后就赶紧回来，回来 还是回屋里吃面条吧，瑟瑟缩缩的在外边吃面条。那如果给大家一个出行的穿衣的建议的话，十月份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十月份其实就可以穿羽绒服或者是棉衣了。对对对，嗯， 那就跟我们现在的温度差不多。 对对对，差不多。而且那个苏格兰就是它就是，尤其是爱丁堡，它雨会多一点。 嗯， 对对对，嗯，所以就是 这感觉，英格兰、苏格兰都是雨会比较多的地方。 对对对， 嗯。但是呢，刚才Cindy 也跟我描述了他在这个旅行的途中遇到的啊，一朵云，哎，下了一片雨啊，那边还有一朵哦也在下，哎，这两朵云中间怎么就出彩虹了呢？ 对，就是那个彩虹会特别多，就是经常是不期而啊那边有个彩虹啊那边有个彩虹。 嗯，可能跟人家的这个空气啊也有一定的关系。 对，他那边就是一个是空气特别好，另外就是他那个就是很滋润，然后经常会下雨。对，然后 湿度比较高， 对，湿度比较高，然后所以它的植被特别茂盛，哦、然后就是然后蒸发了，就是那个水汽蒸发之后，然后就是那边出了太阳，就可能比较容易形成彩虹。对， 嗯、有水汽的地方。 对， 刚才 Cindy 还说这个、植被特别丰富。 对， 所以呢，它的这个哪怕是它的矮的这个灌木啊，它也会长得特别的茂密。 对，特别特别的 厚。然后呢，哎，就你知道那种厚啊，就是形容这个草啊，就是特别的厚哦。这个叶子长得都特别厚，这个厚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刚才就跟 Cindy 说，我说你描述完，我就觉得，哎，剥开这个很厚的，里边就应该有一群蓝精灵， 对， 还有它的蘑菇屋。 是是是，我感觉就是底下应该是有些精灵在里面。 嗯，你看这是一个看到那儿的植被都会让你有里面住了小精灵联想的城市，哎，这样一个国家，苏格兰。嗯，今天 Cindy 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想要看图或者是跟我们一起聊天啊，闲聊也可以，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找到我的微博就可以了。另外呢，提示大家，本周六的下午6点钟在大望路附近啊，我会跟大家一起见面来聊天，我们有一个小型的告别的见面会，想要报名的话也是在我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找到置顶这一条留言就可以报名了。嗯，这是其中的一家可以在浴缸里读书的酒店的推荐。嗯，你在爱丁堡呀、啊，或者是在苏格兰期间，还有换其他的酒店吗？ 有。其实我是先在爱丁堡待了两晚，然后呢，然后我就去了高地去玩，报了团去高地玩。 嗯， 然后之后呢，我从高地回来之后，然后又在爱丁堡住了两晚，然后就换了另外一家酒店，嗯、那个也是在新城，但是就是它的就是这两家酒店地理位置都特别好，就是出门就是出门走几步就是他们的主要的一个叫王子街吧，就是一个主要的商业中心，然后有各种的就是这种快消品牌啊，然后这种就是比较知名的品牌、 嗯、 然后在旁边另外一面就是有一个特别高级的商场，什么 LV 啊这些都是都有的，然后那边就是有一条街就全部都是这种当地非常的就年轻人常去的一些比较好的餐馆啊酒吧啊什么的。对对对，所以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城市不是那么大真的是挺好的，就是你住这个酒店，然后你出去不同的地方都很方便，无论吃喝玩乐还是去一些名胜古迹，然后都是步行、嗯、就完全 OK， 连骑个小车都不用， 不用， 就步行就可以到。哎，真的小一点的城市，其实在中国有一些小的城市，大概也会是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就是哎，我们说去哪儿喝个咖啡吧，或者去哪儿吃个饭吧，嗯、行，那大家就哎三三两两的就走路，而且因为走路这个过程你还可以聊天啊， 是。而且旁边的风景也都是蛮美的。 嗯，难怪你去了就不想回来啊。这个、好了，这是酒店方面的推荐。苏格兰的饮食大家也会觉得很好奇、嗯、啊，有没有一些特色的食物要给我们推荐一下？ 对，其实我去苏格兰之前呢，我就知道说他们有一个特色的美食叫 Haggis， 但是一个被称为黑暗料理的一个美食。为什么叫黑暗呢？因为它是就是之前应该是小布什吧总统去、 嗯、 然后那是他们的国菜嘛，然后就是不是就是苏格兰特别有名的一道菜，然后就是招待他这个菜，然后他就拒绝食用，因为这个是用羊内脏做的一个菜， 对， 哦，那我明白了，就是他可能就是小布什压根就没有吃，就是听到这个成分就拒绝， 对 啊，就像我也很少吃内脏一样， 对，对对， 哦，所以你这次去尝试， 我真的有尝试，作为一个美食爱好者，我是绝对要尝试各种的， 哪怕是知道它有点黑暗的，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们在一个配菜里边，就是一个菜的主菜，然后旁边配了两个 Haggis 的那个球。 嗯， 对，然后 他把羊内脏做成了球， 对，它是做成了一个球，小球，然后呢，它里边其实是用，就是里边吃，不光是羊内脏，它有香料，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一些辣椒啊在里边。其实我尝了一个球，我真的觉得没有那么黑暗，而且膻味不是很重。其实你让我吃两个球，我也能吃，但是就是还有其他更好的菜，我就说，那我就留着为还有其他的菜吃吧。 好神奇！那其实作为中国胃来说，也不觉得这是一个， 我觉得 OK 啊，对，因为你看我， 但是不觉得说特别美味。 谈 不上， 就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你就是可以吃，但是你说我其实来讲，我是不是北京人嘛？就是我什么北京什么炒肝卤煮我都能吃，但是那个豆汁我就真的吃不了。 啊，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不同人对这些东西的接受程度不一样吧。对对对， 大家也可以像 Cindy 一样去了以后呢，说哎，要不然在这个配菜里边有的话，我先尝一尝。 对对对对， 哦，但它其实是个主菜，就是如果说你要点的话， 对， 它是个主菜。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还有就是让我在苏格兰觉得非常的惊喜的是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流行，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理念吧。因为苏格兰它其实它的那个自然景观，然后它的植被非常丰富，然后呢，就是它的这边就是牧业，就是畜牧业也非常发达，什么羊啊牛啊。然后它又靠海，什么三文鱼啊，各种海鲜扇贝啊，然后都是可以当天打过来，到当天打捞来，然后那些就是那个蔬菜啊，还有那个牛羊肉啊，也都是当天从那个农场周边农庄然后进来的，所以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然后然后他们也就是用这种，他们的理念就是用当地本地的食材。说我如果比如说他可能没有芒果，他就不会去说我要用很多芒果来做点什么东西吃，他都是用当地的食材，然后做的所有东西特别特别新鲜，然后特别特别美味。 嗯， 对。 哎，这个你们当时去的时候有受当地人推荐说，哎，这个餐厅可能在我们当地很有名。 对对对，有去几家，然后当地人就是特别推荐的一些餐厅，然后有一家叫 The Wedgwood， 因为我还蛮喜欢，就是有个品牌就是叫这个名字，它是瓷器，也是英国女王御用的瓷器品牌。 嗯， 然后我一开始以为就是他们旗下的一个餐厅。但是去了我问了，不是， 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关系，说也有可能就是他们的什么一百年前可能是一家人吧，200年前一家人，但是就是没有，现在是没有考证的。对对对对，对。然后他那个菜呢，其实也是非常新派的苏格兰菜，就是他有一些分子料理的成分啊，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借鉴其他的一些国家的一些美食的成分，包括我有吃到咖喱，就是有他用咖喱入到他的菜里边，也我有吃到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是还是比较就是与时俱进的。对对对。 嗯，这个好像听起来除了那个 Haggis 是吗？ 嗯， 是那个黑暗料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啊，不管是他的比较这也不能叫国菜，就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菜之外， 对对对对对， 其他的就苏格兰的饮食来说，没有和欧洲其他的地方有太大的区别。 他对他就是没有太大区别，他会用很多，他用菜里边就是用黄油会多一些，所以他的菜会更香一些，而且他本身就用本地的食材，就是都全都是当天的，非常非常新鲜，非常非常美味，所以就是只是你要用一点盐，然后用点黄油，就是做出来味道就是很不一样。对，就是超级香， 就很香，但是不会腻， 不会腻，不会腻。嗯 啊，好，哎，说完了吃的啊，马上就有人说要报名参加我的见面会，还要给我带礼物。哎呀，这件事情呢。